就是输尿管结石那位同学，现在状况如何 老师，你把我公开宣称我肾亏，现在你要补我一方才可以啊！ 我没有说肾亏吧？这 我听得好害怕。 没有，我是说现在那个结石的痛， 他就不见了。我就回去也差一点把骨质肌动脉掉。 你吃了什么？为什么用最后那一剂？我觉得前面那些比较有效哎。 真的吗？我以为紧急了，赶快用最后一剂。 那最后一剂有效吗？还是？不晓得啊，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大的方子比较有效啊，就是那个方子的配比是这样子啊，就是前面那个大的方子是化石头比较有效的，然后那个里面有枳实芍药那个肾结第二方，那个是让输尿管变松，让石头能够过去的。然后全部都没有效的时候，才用到天门冬那个方子。 我把它认为都全部先用天门冬直接下。 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就是这样子你没有享受到前面那个方子的快感，就喝下去之后，那些会有一大堆小细沙排出来那种快感。那今年啊，好像我听说的也是，好像今年这个尿路结石人比较多哦。那这个以五运六气来说的话，今年水运不足，所以土气会过旺啊，所以会有一点湿气过重的现象。其实说起来，今年的确是蛮湿的啊。那所以呢，如果这个肾结石或者尿路结石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长期保养的话，当然第一个是多吃核桃啦，真的要吃很多啊，就是一天最好能吃到200公克那么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觉得天气湿了，因为得过肾结石、尿路结石很可能会再发，对不对？那你每次觉得这个好像天气有点变湿了，说不定有点不太妙的时候啊，那有一个食疗的方子倒是蛮好用的，就是你去，就是你知道家里面平常煮那个冬瓜汤吗？那你就煮一锅冬瓜汤，那盐巴用盐，不要用那个食盐啊，用盐，用那个食用盐，用盐，然后冬瓜汤里面呢，你去中药行买3钱的淡豆豉，就菜市场买的豆豉是咸豆豉嘛，中药行的是淡豆豉，就是没有咸味的豆豉，那把3钱淡豆豉放下去，就一般什么葱姜酒啊调味啊，那通常炖冬瓜是不用猪排骨嘛，对不对？那你就放嘛，就有淡豆豉的冬瓜排骨汤，那你就煮了之后就当保养方这样喝，那这个会比较让人安心，因为它这样喝的时候，你肾脏里面的那个累积的湿气就会清一清，那这样就不太容易到达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个状况啊。那上次抄的那个方里面呢，有一个药是金钱草，对不对？其实因为我那个方子哦，其实已经是集了差不多4-5家的大成的方子了。那个像金钱草，其实很多人他们的家传秘方就是金钱草一味药，一直煮着喝也会好啊。那金钱草的效果比较是如果用现代的科学的说法，就是说尿路结石、肾结石那种结石是在碱性环境里面的结石。那金钱草喝下去，会让身体的酸被排出来，就是尿会变酸。那尿变酸，那个石头就会比较容易碎掉啊，大概是那样的功用，补充一下下。那么我听易经学会的熟会跟我讲说，这个礼拜又有新的同学好像来这个班啊，那我想这个话现在这样子讲，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一旦有新同学来，我就会不由得想要再多劝退一点同学啊，就觉得说就是好像这个中医之路啊，能不要走就不要走啊，就想要做一点这种很无谓的这个精神训话之类的说明，其实目的是要感人啦。那讲这个话我自己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台风天嘛啊，台风天不是学就是不用上学但是要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就赶快叫大家，就叫熟会 email 通知大家说你们不用来上学了，然后我还是有来上班啊， 就说对啊，我还是有来啊。我想说万一有同学一两只两三只没有接到 email 还是来的话，那我如果不在这里的话，对对方也蛮不好意思的啊，所以我就来这边守着啊。那结果呢，果然就有来两位同学。那结果那两位同学因为大家闲着也闲着嘛，那还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说那帮帮你看病嘛，对不对？那可是我在给这两位同学看病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我有一点怕怕的，就是我发现哦，我就那两位同学的病哦，好像都是病在我会教到的东西的夹缝之间。就是说我如果就照我原来上课进度这样子一路教下去，他们病其实我永远不会讲到真正的医法，就是有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原来同样是一个身上长癣，或者是同样是一个这个同学说他容易中暑，其实一把脉发现那个不是一般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像我们《伤寒论》的方子，照理说如果全部都顺过一遍的话，好像感冒是应该要手到擒来的，可是前一阵子丁助教也得一个大感冒，然后他也没有手到擒来，就是医了半天然后就一直拉肚子。那后来我把那个脉，结果发现是三阳合并夹湿。那这个伤痛你都没有写啊，你知道？那我开了一个又有葛根又有麻又有柴胡又有生石膏，就是什么就几乎是葛根汤柴胡汤白虎汤开在一起，然后再加苍竹祛湿，然后他那个肚子拉得很凶嘛。其实开到那样子，我觉得那个生石膏会有点把它寒到，应该会拉更凶，就他吃了之后那就好了，然后拉肚子也就停了这样子。那同样的这样子一个脉象的感冒呢，今年年中的时候我妈妈也得过一次哦。那也是只是我妈妈那次是我开差不几乎同样的方子开下去之后，我妈是拉了一场肚子然后好了。那我妈那次也是非常重的重感冒。所以我就想说，有的时候我在面对一些情况，如果是我在开药的时候会随机应变开出来的方子，那么可能不会在上课里面讲到。可是呢，我认为同学，如果我们每一次上课的第一堂课啊，也就是这些伤寒论的方子的课，每一味药的加减啊，每一个方的变化，同学都有把它记起来的话，那临时遇到状况，我相信同学是可以自己变化的出来的。当然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那不会是很久远的未来了啊。但是呢，也就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不安心，就是各位同学究竟有没有这个觉悟？就是说我每一次上课第一堂课讲的所有东西，你都会回家把它记起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大家来学中医哦，可能有一点就是一开始的设定上面自我期许说不定没有那么高啊。我并不在指谁啊，我只是猜测啊。这个就说可能我不晓得啦，就可能有些人他来学中医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中医在搞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来了就觉得说，那不然我学一点中医常识啊，或者是什么健康养生之类的。那可是呢，伤寒论这个东西哦，实在是一个真枪实弹在那边跟你作战的一本交战手册。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让你学一点养生常识的那种书，它是在跟一些病在正面交锋的书。所以你如果稍微学的差一点漏一点，忘掉一句关键字，你就有可能会造出很不好的结果啊。就是所以呢，我私下的希望就是说，同学每一次的第一堂课的这个每一个药物的加减变化、症状的变化，那无论如何都要记得相当的熟啊，就是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千万不可以沉迷在我第二堂课在回答问题时候那些专病专方，因为那些专病专方是非常不长医术的。就是你要医术要长起来，要有这个基本功哦，你必须要伤寒论这样每一个方剂的变化去推敲它的用药，这样才能够长出医术，这才能够真正面对各种的疾病。如果你学那些专病专方的话，你的医术就会变成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什么梅超风跟周芷若的九阴真经哦，就是没有杂根基，然后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一破功的时候就不得了，就是那样的一种状况。所以 这件事情还是我的一个私下的一个希望了啊，应该也是说希望我们大家都诚实一点，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根本不是那么用功的人，《伤寒论》你没有想要整本学起来，那我这个头一个月的课我尽可能给你一些养生保健的东西哦，就是赶快把一些就是能够学了之后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一做没有危险性然后身体会变好的方法，我刚才教给你，就是你就可以这个一个月上完课就可以不要再来了啊，我是这样子想，因为伤寒论啊，这个六经辩证，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啊，它的终极之处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如果现在要开始踏上这个学习的旅程的话，好像你总要知道这个学习到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啊。那我现在是想就是说耽误上课的时间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框架的终极目标在什么地方，当然说出来可能会有一点玄幻啊，不过同学就姑妄听之啊。那同学都知道伤寒论的就是六经的最后一经是厥阴经，对不对？这个厥阴篇，那其实这个厥阴篇也可以说是伤寒论这本书的黑暗地带啊。像我有一个学中医学的非常非常熟练的朋友，他说他到书店啊去买关于伤寒论的著作的时候，他就先翻到厥阴篇，就看到一个厥阴篇里面几味药那个作者怎么解释，就知道这书能不能看。因为其实大部分伤寒论著作的作者啊，他的前面几篇大概都是还不错的啦，就是到最后能不能摸到最后一关比较是要紧的。就是大部分的历代的伤寒学者其实不是很能够触碰到厥阴病的领域，就是当然开药开得好的还是很多啊，这个没有话讲，只是以当今的伤寒论的学门来说的话，就像有些医生他会走到少阴的时候少阴变得特别强啊，比如说火神派，对不对？很多病都开附子来解决，因为你阳气虚，对不对？阳虚而阴实，我们开附子来补阳气，你的体质就调整过来了，对不对？还有你这种严重的心脏病、肾衰竭，附子一开下去就医好了，哎，这看起来也很帅，对不对？那所以有些伤寒论的学习者，他可能在少阴篇就已经享受到丰硕的成果，他可能不必再往更黑暗的地带走下去了，因为厥阴篇真的很黑。我觉得我在处理厥阴篇的一些议题的时候，我开药的时候那个手感哦，我觉得那个难的感觉好像要从空气之中捏出一只长颈鹿来，就是你必须要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的那种开药的手感会在厥阴篇出现，这不是很容易的。那像我们台湾还有大陆有很多医师，他们的伤寒论最强的地方在少阳篇，对不对？少阳就是柴胡，能够增强免疫力，调节内分泌，改善下视丘，这其实很多病都医到，对不对？所以他就在少阳篇这一块就特别的发达。可是呢，我想我们这个课程走到一个非常末端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到最后是要碰触厥阴这块领域的。那么伤寒论感冒分六层，对不对？从最外层的少阳走到最里层的厥阴，那请问病毒感染啊，走到最里层的厥阴的时候会变成什么东西？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的心目中的答案说，哦，走到最里面啊，那人就死掉了，对不对？其实不是，伤寒论里头啊写的条文啊，最多这样会死那样会死的是少阴，不是厥阴，就是死症最多的是少阴，就是到了少阴差不多你也要肺积水、心衰竭、肾衰竭了，在那里可以死就死了。那为什么这个死症比较少的厥阴还要排在少阴之后呢？这个厥阴病的厉害在哪里呢？其实人得了厥阴病不见得会死，但是人得了厥阴病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你的那个体质会遗传到你的后代，就是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就厥阴篇在处理遗传疾病厥阴。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因为厥阴病本身 我们中医里面的理论太黑暗，我没办法讲，所以我姑且暂借现在西医学的研究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细胞核里面有所谓的什么 DNA，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人的遗传因子，是不是？就是我们都说人有什么23对遗传因子嘛，是不是？基因这个东西。那细胞核里面能够称作基因的东西呢，其中有 52.5% 是功能不明基因。听起来很让人疑惑，就是完全不知道它要干什么的基因。所以呢，这个基因可能啊，这我个人的乱讲了，等到有一天你修道有成啊，就是练成神功以后，可能它才会开始发挥作用。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在身体的基因运作上面动不到这些基因啊，就是我们人类没有开花的潜能啊，这个姑且不论。而有非常少的比例 1.5 叫做功能基因。那这个功能基因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因如果你有缺损，你可能会就是变成兔唇啦，什么唐氏症啦之类之类的，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缺损所以造成的这个功能不足，比如说色盲，对不对？那这个中医有没有药可以治色盲？没听说过啊，就是这种先天上面就缺损的，那没办法，没有办法处理啊。那这是功能型基因，然后另外的其他一些小地方我不讲，有33%的部分是片段基因，就是说你的基因好像在一些太旧换新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断掉的基因，有一些长链基因跟短链基因。那这个片段基因呢，我们姑且称之为我们的基因的情报的垃圾堆好了，就是你已经不良的情报就丢到垃圾桶去，所以这个 33% 你姑且想象它是垃圾桶。非常妙的是人体里面有 9% 的基因，你看哦，比我们的功能基因 1.5% 多6倍哦。那有 9% 的基因叫做这个东西啊，中文如果要翻，因为我不是看中文书啊，所以我就姑且随便乱翻啊，就是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这个什么叫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那我要先说一下什么叫反转录病毒，就是一般来讲人类身体里面的基因讯息是细胞核里面的 DNA 录到外面的 RNA， RNA 在合成出一些成分去指挥身体做事嘛，对不对？叫什么国中生物课嘛，是不是？但是有一些病毒呢，它会录到 RNA， 然后再让 RNA 录到 DNA 里面，变成你的基因的一部分，这个叫反转录病毒。那这个比如说艾滋病是反转录病毒，还有最近电视上面的那个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广告，说什么得了什么 HPV 菜花病毒的女人子宫颈癌的危险性会比较高，那种广告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一类的啊，宣传广告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菜花病毒的这个什么 HPV， 那个也是反转录病毒。那么人类啊，活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有一点可怜，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基因其实一直在跟这个环境哦，就是设法要共存共生，但是在这个共存共生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一直在妥协。那怎么样的妥协呢？就是我们人类如果在过去的遥远的世代里面曾经感染到某种病毒性疾病，是反转录病毒的，那它就会那个病毒的情报就会录到我们的基因里面去。那么这个录到我们基因里面的这个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如果那个病毒没有录进来，它会弄得全身都是到处弥漫，可它录进来以后，它就变成基因的一部分，那就变成从此以后每一个细胞里面有内建一个病毒，但是细胞外就变得很不容易感染这个病毒了。就是你同类型的病毒，你录进来一个反转录病毒变成你的遗传的一部分的话，那你的子子孙孙遇到这种病毒的时候抵抗力都会比较好，就是就比较不容易再受同类型病毒的感染。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反转录病毒在我们的细胞在这个基因里面占到太多的时候啊，它变成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讯息里面的杂讯。 所以我们现代人非常可怜，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一出生啊，正气的量跟邪气量的比就是1:6啦，邪气是正气的6倍啊。就是那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可能一辈子只能活80几岁而已，可是远古的人类，就是中医书里面记载远古的人类的寿命是800到1000岁的。那甚至圣经里面的比较早期的人类，比如说10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也活到200岁。就是我们人体在不断的跟这个环境妥协的同时，其实就一直在收录这些杂讯。而这些杂讯录进来之后呢，变成了我们遗传的一部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呢？比如说这个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啊造成的疾病呢，我想刚刚提到说 HPV 这个菜花病毒造成子宫颈癌哈，其实它不是造成，就是子宫颈癌它本身那个癌细胞的变异还是另外一种 DNA 病毒以及这个所谓的染色体多倍体，就是你的染色基因的讯息有太多的重复造成的东西，那个不是直接是病毒，不是这个反转录病毒造成的。可是问题是当你的子宫的内阴道的内部啊感染到这个菜花病毒之后，你进入你的身体里面变成你的内建的这个内建反转录病毒呢，会让人的那个部位的那个能够分泌的那个讯息成分少掉2种，而那2种是抑制细胞无限度生长的，也就是因为少到那2种，所以癌细胞没有东西挡它了，所以就会容易得子宫颈癌这样子。好，那当然你说现在你们这些家庭主妇们有没有闲到会去做抹片说自己有没有得 HPV 病毒啊？没有那么有人会，是不是？说是还而且还不是，而且要自费哦，好像做一次要1500块的样子。哦，我想大家也没那么闲啊。不过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闲的话哦，其实 HPV 那个菜花病毒其实还蛮好处理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闲到去做那个检查，然后医生说哦，你身上有感染到这个菜花病毒，所以你子宫颈癌的风险很高哦。如果你接受到这个恐吓的话，那其实医法还蛮简单的，你知道很多东西有防患未然，不是很难。就比如说脂肪肝很好医，对，你不要弄到肝硬化再医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感染到这个所谓的菜花病毒的话，其实用一味非常简单的药就可以把那个病毒的邪气从阴道里面抽掉。就是，但是听了你们大家也不敢用啊，我随便讲讲，就是生的鸡针，生的鸡针。就生的鸡针可以把这个菜花的病气吸掉，不塞到阴道里面。如果你觉得太大塞不进去，就剪一半嘛。就是，这个是，没有，就是云南乡下人都知道土方子，就是制菜花就用生鸡针抹一抹就医好了。对，这个是那。生鸡针呢，你到菜市场去买哦，不要冷冻过，冷冻过药性会弱了啊。就是新鲜的生鸡针，然后呢，你把它剪到你塞得进去的大小，然后呢，塞进去停留个5分钟，拿出来，然后泡一碗冷水放冰箱，明天再用啊。一个鸡针可以用3天，那你一个礼拜再用2个鸡针吧。那你这样用过之后，你就可能再过1-2个月再去做子宫抹片，看看有没有 HPV 病毒。就是通常这样的做1-2次，那就可以清掉了啊。这是治疗菜花的一个偏方啦。但当然有这种感染的人，也不见得都会长菜花了啊。只是说，因为提到子宫颈癌了嘛，就随便乱讲一下。但是自来水随便冲一冲，然后自来水泡了放冰箱。不卫生，不卫生。是不卫生，但是你知道，老实说，我觉得你们家老公都可能比鸡针脏。那这个还有，那我觉得这个人体内建的这个啊，反转录病毒呢，其实 对人体最多造成的影响呢，是今天所谓的自体免疫失调病，就是说这些人体里面受到的杂讯啊，它会变成让你的身体去攻击好的器官组织，这个听说过吧，对不对？就是最严重的叫红斑性狼疮，而最普通的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就是你的免疫系统里面因为有什么讯息说错话了，所以造成免疫细胞去攻击你的胰岛，然后变成胰岛素缺乏的这种糖尿病。那么大到红斑狼疮，小到糖尿病，中间当然还有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多发性硬化症啦、硬皮病啦等等等等，所谓的自体免疫失调病，这些东西都跟这个东西很有关系。不过话说回来，你要说自体免疫失调病的直接原因，其实也不能说是人体内建病毒，直接原因是这个部分，这个断链的 DNA， 就是断链讯息，就是人这个细胞里面断掉的情报破片太多，都到这个细胞代谢不掉的时候会发生自体免疫失调病。可是之所以会这个断片会多到代谢不掉，是因为这个部分是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造成的。那么也就是说啊，你我们今到今天我们可能都会说啊，我们这个家庭就是有糖尿病的遗传啊，我们每一个我们家里头每一个好像从长辈到晚辈每一个人都容易得糖尿病。但是如果这个糖尿病它是反转录病毒造成的糖尿病，那即使已经遗传了三代到你了，或者遗传了十八代到你了，你今天如果全因病的药开得好，你还是可以把这个反转录病毒再剥掉。就全因病到最后最厉害的是这个，就是都已经变成遗传病的病，如果它不是功能基因缺损，而是内建反转录病毒的遗传病的话，绝阴方还是可以把它剥掉。所以这个免疫失调病之类的病，其实用绝阴病的方可以医得很好。那糖尿病当然绝阴病的方也可以医得很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在如果你要用一个西医的头脑来思考，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这已经变成遗传的一部分的东西，还可以剥掉吗？可是啊，就是在伤寒论的框架，就是所有的这个科学家观察到的什么酵素啦、什么基因啦、或者是什么荷尔蒙啦，我们伤寒论都是看不到的。我们伤寒论只是看人体能量的六经，可是这个能量的六经好像跟这些有形的什么基因啊、什么荷尔蒙跟酵素都有一个相共鸣的关系。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能量的六经调好的话，它就可以处理到你基因层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是我觉得绝阴病非常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它在处理就是所谓的感冒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就是变成你的人遗传的一部分这个东西。那我听说过的临床医案哈，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已经是老人家了，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发了一场大感冒，从此他的糖尿病就好了。绝阴的方子其实到最后要操作的东西，就是你如何把你的这个遗传基因倒逼成一个感冒，把它发出去。那这样的一个期许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用绝阴病的方子啊来治疗这个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多发性硬化症啊这些自体免疫失调病的时候，那临床上也常常会能够把这个东西倒逼成一场感冒然后好。可是呢，倒逼成感冒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办法前面五经的感冒方都很熟，一路把它追出去啊，对不对？如果你感冒赶不出去它又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不要听我在讲什么绝阴病，你绝阴篇的功力很神，你前面五经不会的话，你绝阴病也没办法使用啊，是不是？就是这就是伤寒论走到最后的最后啊，就是我们要触碰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有意义，也是非常有意义，但是说是很暧昧也是非常暧昧的一个地带。那么可是呢，如果你要学到能够绝阴病能够开得顺手的话， 那就意味着从太阳到厥阴的所有方剂变化，你都必须把它学好。你太阳篇学不好，你阳明也学不好，对不对？就是你前面的篇没有一经一经把它学好的话，你没办法处理后面的篇。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伤寒论的目标到最后是走到这个地方，处理这个层面的疾病的。这样处理这个层面的疾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各位也需要付出相当的用功啊，这是一朝一夕都要扎扎实实练过来的一个过程啦。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让自己的医术能够走到这个厥阴篇的世界的话，其实说不定会，我不敢说绝对，只能说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嘛，应该这样讲嘛。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去帮你的家人开药啊，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上的糖尿病治好，你家人的也好了。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血亲之间的那个经络啊，还是有共鸣的部分。那个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中医上面常常在讲的，反而是好像是医经学会的美玲姐理事长啊，他们那个气机导引的那个老师好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那个老师是教气功的嘛，他练什么气功，练到自己的某一个遗传病好了之后，他爸爸遗传病也好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到底这整件事情还是很玄妙的，会在一个能量的层面在操作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在伤寒，我觉得伤寒论走到这里都是非常暧昧的，因为我们虽然西医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感冒是病毒感染，然后怎么样进来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找细胞帮它复制，可是我们平常在帮人把脉开药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我身体比较虚的话，你在感冒，我手指头一搭上你的脉，我就也在感冒了，那症状一瞬间就全部过来的，对不对？如果你体质再敏感一点，八字再轻一点的话，你打个电话，哎，你感冒了，哎，不得了，听到电话我也感冒了，对不对？就是这是常常在发生的。就你要让我们伤寒派的人觉得病毒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其实我们不会这样觉得，我们会觉得病毒它是一个能量的东西，那具体的东西只是它那个能量进来以后，我们身体会产生这些东西而已。就是这是一个。所以我说，就伤寒论走到后来，你就是要在空气里面捏出一只长颈鹿。就这地球上面目前的科技啊，还没有任何论证可以支持到伤寒论的这一块。就我们科技还不够发达了。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我就姑且这么摆明了来讲，那就是说，希望就是。如果你要学的话，你就要最好要有觉悟，你要学到这一关。因为你如果伤寒论不学到这一关的话，我总是觉得会有一些理论上的缺憾啊。就比如说，台湾的那个很有名的中医师张步陶先生，他好像每隔一两年就会在某些刊物或者什么上面大声疾呼说什么。艾滋病应该用柴胡汤来治疗之类的，我是说，这件我不是要说对错啊，而是说，因为张步陶先生是邵阳药开的特别好的人，所以他就会说，柴胡汤啊，可以提升这个免疫细胞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们说补抵抗力、增强抵抗力的黄芪，对不对？也是能够补免疫细胞。那好像这些药对于一个免疫丧失症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可是艾滋病的病毒是反转录病毒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处理到反转录病毒这一块，你拼命去补强免疫细胞之后，那免疫细胞补出来全部变成艾滋病的肥料，那好像也不能够收摊吧。当然，我不是说他说的不对哦，因为柴胡这味药的确是在西医研究里面的，就是能够阻抗艾滋病毒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哦，就是还是很好的，但是不是根治，就是阻抗。那西医研究抗艾滋的药嘛，第一名两个第一名是紫花地丁跟那个丹参嘛，那第二名是柴胡这样子，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还以这个。邵阳的角度，就是柴胡能够刺激免疫细胞啊，怎么样怎么样？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这样讲，其实你 好像听起来是不要都说好像，其实听起来就非常狂傲了哈，在嫌张不讨艺术不好，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如果要学中医，就是你要享受到《伤寒论》这个书，真的要享受到绝阴篇才行，就是最后的一关要练破，这样子才能够回头看，觉得豁然开朗。那你如果是明明是绝阴病的病，你当少阳医，那就是你其实少阳药开得好，你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啦，这个不是假的。但是呢，能不能真的拳拳到肉，就是摸到那个病，那还是要有这样的啊，就是还是每一个层次，它有每一个层次的特征啦啊，就是其实像我。如果在外面随便遇到一些人，其实我蛮容易看到这个人的体质是偏到厥阴病的体质，就是人体内建的杂讯很多的这种体质。其实也不一定要用把脉的啦，因为三阴病都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厥阴病的话，这个人最大的性格特质会变成矛盾，就是你。他这个人里面，他会想要 A 又想要 B， 他会自己打架，然后呢，跟人讲话的时候会变得很喜欢跟你辩论。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变成极端的控制欲很强，别人一点不听他话，他都受不了。就是这个是厥阴病的患者的，就是会有的个性上的特征。那少阴病的患者就是失志，志气的志，就做什么事情都鬼打墙。啊，就是好像一般人会一鼓作气做到完成的事情，他会中间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又做坏又怎么样，就是志气不够，走不到最后的啊，这种意志力薄弱以及各种的沮丧症的很多的那个特征会在少阴病发生。那如果是太阴脾经生病的话呢，这个人会用我的话来讲，就他的思考力会吃掉他的感知力。你知道现在社会上，你常常会，其实家里面也会遇到，常常有一种人，他弄错了事情，做错了事情，然后你要责怪他的时候，他就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在以为，他没有在感知，他的思考力已经把感知力吃掉了。那但是这些呢，有的时候稍微讲两句话，就会听得出来这个人的语言模式里面含有哪一斤病的这个调子啊。那讲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讲回我的这个一个比较真心话的部分啊，就是我觉得要从太阳病一直练到厥阴病啊，需要的是我们对于中医本身的爱。也就是说啊，你对我来讲，我觉得学中医很有乐趣啊，甚至我现在在教书也觉得很有乐趣，是因为你知道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什么练武成狂的角色，对不对？对他来讲就是练功夫很快乐，那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练医术很快乐。可是呢，我不觉得我的快乐是建立在我学医是为了救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是这个技巧上面的学习让我感到相当的快感，所以我才一直喜欢这件事。那这样子也才能够比较容易的走到最后。当然我并不反对各位同学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想把自己搞好，所以来学的。那这个例子武侠小说也很多啊，对不对？张无忌如果不是中了玄冥神掌，怎么会练九阳神功呢？对不对？就是你真的病很多，你在医自己病的过程里面，然后把这个医术练起来，这也是一件可喜之事嘛，对不对？至少生病这件事情对来讲不是一个纯粹负面的东西，顺便把医术练成了嘛。像我们家颖颖女生嘛，有一些妇女病的问题，那昨天看了一些西医那种要自费很贵的抗生素，一直吃也没一直打也没有好，那后来自己学了伤寒论，慢慢厥阴篇摸着摸着，好像一些妇女的病也医得比较好一点了。那他原来是在解决他的自己的问题而已，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小孩子这厥阴篇也有三成火候了，还不错哦，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蛮可喜的。那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啊，这个 我现在讲这个其实又在浪费时间，而且是一些已经是有一点不太可爱的题外话了，很抱歉。我希望各位同学学医的目的，当然我这个希望也是很奇怪的希望，就希望大家学医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我觉得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哦，我一直就如果班上有些同学是我的这个庄子课的学生的话，我就常常最近常会想到一句话，就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利则施乎万事，不为爱人。就是你做人呢，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把你的快乐分享给别人，这样子你也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重要的是你做这件事情很快乐，不是为了别人。好，那刚刚我扯到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些话我是想讲又不敢讲了，就是因为刚刚讲到子宫颈癌，对不对？那现在西医也在说癌病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癌病你如果从基因的层面，或者从你吃到东西有毒的层面，这都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呢，也有一些西医他们觉得癌病的患者都有一个共通的心理结构，就是有所谓的癌症心理学这个东西，这个学门存在的。那么什么是癌病心理学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很容易自己真实的感受，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只在看别人的脸色活，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人会在无意识之中累积很多很多的怨气，而那个他累积的怨气会变成到最后好像基因整个都坏掉了这样的东西。那说一些在台湾可能在路上会被人打的话所以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得癌症的，那我们台湾是全地球的标准范例嘛，就是慈济人。就是对不对，全台湾最会得癌症的人就是慈济功德会那群人嘛。那就是所以你要学怎么样得癌症，就要向慈济人效法啊。首先做了什么事情呢？都要发佛心，都要爱别人。我跟你讲，人呢，不是佛，不要发佛心。你没有那么多爱，你会气到自己，对不对？就是明明我没有想对你那么好，可是呢，明明我自己身事情都忙不完了，我还要对你笑，还要对你好，这样子努力发的佛心，你不觉得内在会觉得很怨吗？好，这是一个无意识的层面。然后更糟糕的一点，就比这个还要更恶劣的，就是所谓的功德这个观念。你知道功德这个观念哦，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什么叫功德？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大宇宙你给我记着了啊，你欠着我啊，等我死了或我来世要还我。你知道功德是这样的一种意识结构，你没有发现吗？就我做这件事情，大宇宙你欠我多少？我做这件事情，大宇宙你欠我多少啊？那我们平常骂人也会说，哎，你板那什么大便脸，然后有人欠你几百万。那做功德的人，他的潜意识里面的结构就是每天每天，他的大宇宙都在欠他几百万、几千万呢。这是在累积怨气，不是在累积功德。就是当你这样子累积这个，你们称之为功德，我称之为怨气的东西，就是现在那些佛教界，就他们觉得他们是佛光万丈万丈，我看到是怨气冲天的。为什么死了就会往生西方极乐啊？来世投生到好家庭？我说不会吧，这个怨气的量那么大，怨气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啊！就是，对不起，这个话讲得太重了。但是就是意识结构是这样，就是很单纯的心理学嘛，不用讲到形而上，你也听得懂嘛，对不对？所以做人哦，我觉得我们道家的基本信条就是做人不可做好人，做人要做真人，就是要对自己很诚实。遇到会欺负你的人，从此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遇到会欺负你的公司，从此就不要去上班了，对不对？这样子人就很健康了。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块我觉得能够守好啊，才是对我们的健康啊真的比较有帮助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各位同学的学习，我就说你要学伤寒论，你就要学全套，你就要有觉悟，你要走到觉阴病。 那如果你没有觉因，没有这个觉悟的话呢，我会尽快的放你走。就像我下堂课，我会教你们揪膏肓，揪膏肓几乎是无病不治哦。如果你有这个狠心揪下去的话，就是很多很多那种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医术，但你能够，如果你能够很妥善的操作这个揪膏肓、揪官员、揪足三里，再加每年亮两缸天门冬酒，他80%的病都已经医好了。就你不用来学中医啦，就学中医是为了学中医本身的快乐啊，不是为了，老师说甚至不是为了医病，就是这个系统本身有它的乐趣存在。那至于说学中医要爱人，我觉得也爱不动啦。就像我今年夏天我妈妈那个大感冒，哇，病得好重，然后我赶快一碗汤把她医好了。可是那时候我妈妈的那个朋友啊，我们家对面那个大楼的刘阿姨呢，然后很紧张的赶快来送药过来给我妈说，中中啊，你记得让我们家尿你妈吃哦，记得让她吃这个哦。然后我打开一看，枇杷膏毫糖。我说这个不是比我开的那碗药的药力差不多在1/400左右吗？这就是简直是当面在侮辱我，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对于中医的期许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啦，对不对？就差不多是对枇杷膏喉糖的那个要求，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地球人对中医的感觉都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像外国，你如果到美国的话，你要做针灸，你要执照，你要开中药是不必执照的。像我们开中药，我要开到你吃死多少人都可以，怎么不要执照呢？对不对？可是美国人觉得开中药Bubble Tea 跟薄荷茶、薰衣草奶茶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观念上就是如此嘛。就你学中医，你要希望人家尊敬你吗？没这回事哦。就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是开一种味道比较难喝的薄荷奶茶。就说真的不能向外在要求，你只能为了这东西本身的乐趣而学它啊。就是要得到外在的尊敬是不可能的啊。那尽快放走学生呢，其实我也是想要，就是我听过的那种江湖传说啊，有一个传说我一直觉得让我感到很佩服，就是曾经有一个外号永嘉五绝的郑曼青先生啊，什么国画、太极拳啊，什么医术都很高明，好像是蒋宋美龄的国画老师嘛。那这个郑曼青先生他是太极拳高手啊，他本身也是好像年轻时候得了很严重的肺痨啊，练太极拳练好的这样子。那他这位太极拳高手呢，他在江湖上被人家的评价是四个字，叫做落落难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在骨子里也是那种落落难合的人，就是我不太喜欢跟人家靠近的。那郑曼青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江湖传说让我觉得他很帅呢？就是有人来跟他学太极拳哈，那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富家公子哥儿坐着豪华轿车来向他拜师学艺啊，那他就问他，哎，你学这拳干什么呀？你学拳要干什么？他说我学拳是为了防身。郑曼青先生说，那你叫你那个有钱的爸爸给你买把手枪得了，回去。对不对？你要防身，买把手枪就好了。那有人来说，我学太极拳是要为了健康。那郑曼青先生说，来，洗手是这样摆，很健康了，回去。那我也是觉得，就各位同学啊，这中医这条船很黑啊，不要上贼船。就如果你是为健康，我赶快教你什么揪膏肓、揪足三里、揪官员，然后教你酿天门冬酒，这样很健康了，可以回去了。啊，我记得我是这样想的，就说何必把自己卷进这个贼船呢？是不是啊？所以趁早下船啊，以免后悔莫及啊！这是今天让我非常惶恐的耽误各位上课时间讲的一些，有像讲的一些无聊话啊。那我们现在就把从上个礼拜上的桂枝汤的事情，我们再接到今天的课啊。就是桂枝汤，同学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脉浮缓，怕吹风，对不对？然后有汗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开桂枝汤，是不是？那吃了桂枝汤要再喝热开水或者是热稀饭，然后盖被子发汗，那发了一次好了，你就不要再喝第二碗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呢，那但是桂枝汤呢，在操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偶尔的状态呢啊，会出现一个现象，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伤寒论》里面有一条是说呀，你有的时候标准的桂枝汤症，喝了桂枝汤发了汗啊， 结果这个人忽然他庄仲景的语言是说反烦不解，就反而啊整个人觉得全身不舒服，心烦意乱的这样的状况呢，庄仲景是说刺风池风府机遇。那风池风府就是人后脑勺这边的穴道嘛，啊，一个在中间，两个在旁边。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假想的平面来看，你可以想象这个桂枝汤症的这个邪气像一只那个电影里面的异形一样，对不对？它这样子一口咬住你的后脑勺，然后它的手脚扒住你的全身，这样钻进来。那你吃了桂枝汤呢，可能哈已经把它扒住你的这些手脚都已经扒掉了，可它的嘴巴还咬在你的后脑勺上面。就是这个邪气其实在我们的能量的世界可能真的有一个形状的啊，就是病毒这个东西是人类的邪念从第一次元招来的魔兽哦，大家这样想可以了。那这个，所以当这个东西哦，它还有一口咬在你这边没有掉的时候，你这个人会身体感会忽然觉得全身烦乱，很不舒服。当然，这个全身的正气都被咬住的最标准的汤症是以后少阴厥阴篇的那个吴茱萸汤。那个吴茱萸汤症非常好认，因为那个病人在床上打滚啊，就是。你说哪里不舒服，我觉得好像也没哪里不舒服，我好难过，我要死了，就那五茱萸汤就开下去了。那如果说是桂枝汤喝了之后有这种感觉，其实代表那个邪气还有一个地方勾在你身上，那通常都是勾在这个地方后脑勺。那你说你要用张仲景的方法点刺放血吗？啊，那也不必。那你其实你可以用刮，可是我从前教书的时候说用刮痧片呢，又有那种很会刮痧的同学来纠正我啊，老师，刮痧是要技巧的，会把人刮坏的。那好嘛，那不然怎么样？那吹风机嘛，开热风吹后脑勺总可以了吧？就是说，如果你桂枝汤症喝了桂枝汤，然后忽然全身发烦，人很不爽快，那你就用吹风机吹后脑勺来当做收工啊。这是桂枝汤最后要补充的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从桂枝汤里面变化出来的加减方的一小部分啊。上上礼拜抄了一整个黑板，今天只拿其中一小部分来讲啊。那但是这些东西同学不要怕，因为非常不难理解啊。就是等于是你每天一个变化，就是说哦，遇到这种状况我加一味药，遇到这个状况我加一味药，它整个逻辑是非常清爽的啊。所以同学不用怕。首先是桂枝加葛根汤。那我说我们伤寒论的方很强啊，常常就是开一碗就喝好，不用像张仲景那样煮三碗嘛。所以我这边写的是一碗的剂量。那刚刚下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说，诶，怎么葛根四两乘过来应该是四钱，我怎么写八钱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只葛根这个药的药性很软，如果你只喝一碗的话啊，就是张仲景那个量是你喝三碗喝一天嘛。张仲景那个量是三碗喝一天够，可是如果一碗的话，你如果只放四钱葛根的话，力道不够。所以我觉得葛根我们要在汤剂里面有感觉的话，初始剂量就要八钱。那你高到一两半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药吃不坏的嘛。那个日本火锅不是有吃葛粉嘛，对不对？你有吃过葛粉吃死人的嘛，对不对？这不是麻黄。那所以这个葛根呢就给他开，就是一碗的量八钱，那其他两钱两钱两钱，那两钱三钱。那你看哦，在张仲景的桂枝加葛根汤里面呢，芍药跟桂枝是比较少一点的，因为这个是在理论上的正确，实际上我们开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就桂枝汤一帖加一把葛根就可以了。哎，对，白芍，我们这个情况下开白芍就好。张仲景的药其实我们现在要开通常是开白芍，就是说因为啊，张仲景的那个方剂结构里面啊，桂枝往外开，芍药往内收，那个内收的芍药通常是白芍。那我们后代方派呢，有的时候会用到赤芍药，是比较活血，可是赤芍药比较有活血的功能，相对来讲比较没有内收的功能。那这个不能说谁对谁错，比如说你如果子宫肌瘤要吃桂枝茯苓丸，里面有芍药，那你觉得我比较不要它内收，不要它活血，那你换成赤芍药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开小建中汤，你说我小建中汤我今天人软软，觉得气血不通畅，那我不要它内收，我要它活血，你开赤芍药也可以啊，这是可以自己调节的。像张仲景里面用的那个竹啊，那个时代其实没有非常严格的分白竹还是苍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 有些情况用白竹，我想很快就会告诉你们白竹仓竹的分野在哪里，所以今天不用急啊。那这个因为葛根本身哈、哦、也会能够把气提上来疏导太阳经。我不是有跟同学讲过葛这个植物，比如葛类的植物，比如一个黄金葛，对不对？它如果是躺在一个水里面，你那根才一小杯水，对不对？可是它可以一直爬爬爬爬爬爬到好远。那这个很小的根，很长的藤蔓，那在人体来讲的话，最长的经络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嘛，爬得最高的。那看这东西那么会爬，好吧？那它的能量大概跟膀胱经比较类似哦，就中国人这类比取向了啊。那所以呢，那你吃了葛之后呢，它就的确可以把。就是以脾胃为中轴啊，我们说葛这个东西长在土里面嘛，脾胃为土，以脾胃为中轴，把下面把脾胃位置以下的水啊压上来，然后输布到膀胱经。那相对来讲，其实葛根在太阳病跟阳明病之间的过渡期是很有用的，因为太阳往阳明传，等于是从人的营胃往这个。因为阳明是胃经嘛，啊，脾胃的胃往胃经调，那个时候葛根还是有办法把那个邪气推出来的，所以太阳过阳明的时候用葛根外推啊，以后会讲到。那葛根这个嗲水的效果呢，其实等到以后讲一些比较不是那么主轴的方剂，比较外环的方剂，比如说上次有跟同学提到这个什么桂枝加桂汤加是治奔豚。奔豚病同学还印象吗？跑小猪，对不对？就是身体的心阳不够，不能掌控体内的水气，所以你觉得肚子底下有这个好像肉在跳这样的，咕噜咕噜有一颗什么东西往上冲的感觉。那治奔豚的三个方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奔豚的感觉如果是直接冲到胸口这么高，冲到脖子的，那个用桂枝汤加重桂枝，或者是用肉桂桂枝汤，那桂枝的浓度够高就会往下压，就可以把这个水邪压回去。可是呢，如果那个水邪呢，那个跳动的感觉还没有过肚脐，那如果没有过肚脐的话，就代表这个水邪还没有成气候。那个时候用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苓桂枣甘汤，茯苓桂枝大枣甘草汤。那是干什么呀？里面有很多的枣子，你说枣子是不是在脾胃保湿的，对不对？把这些水气抓住，不让你抢到，就是你要抢我的水去作乱，我不给你水，就是用苓桂枣甘汤来挡这个它抢水的过程。然后呢，如果这个冲上来的时候会肚子痛，会从旁边窜上来的，用奔豚汤。那奔豚汤是什么呢？奔豚汤是葛根剂，也就是你的水已经被这个下面的水已经被邪气那国抢走了，你已经掉下去的时候，我用葛根把它抢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掉下来的水葛根拉回来，重新输布到太阳经。那人的经络是一定需要水气在上面运行才能够通畅，如果水气不通畅的话，你那个经络就会僵，那后脑勺如果没有水气经过的话，后脑勺就会僵啊，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葛这个药弄进去，它就能够把这个水气嗲上来。那但这个水气以西医来讲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这是中医的象征符号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那么那同样类型的藤蔓呢，就像以《伤寒论》药学来讲的话啊，葛根常常会跟另外一个药瓜蒌根相对举，因为它们都是藤类的嘛啊。可是呢，葛这个植物到最后呢，是开出细碎的花，结出碎碎的种子，叫做葛米啊，葛结出来的米。而瓜蒌呢，到最后结出来的是一个瓜。那所以呢，葛根嗲上来的水气就是到头顶散开，而瓜蒌嗲上来的水气就到这个地方停住，就是一个瓜跟葛米的差别，那就是这样子在看这个药性的啊。很说起来是很迷信啦，但是在操作上是可运用，而且你这样子用那个植物的生态来记会比较记得住，对不对？那神农本草经就说葛根的药性是什么，是起阴气，阴阳的阴，就是在底下的水气它把它嗲上来啊。那这个因为葛根这样子从太阳经输布上来散掉， 也可以把太阳经的邪气赶走一些，所以理论上桂枝跟芍药就可以不要那么重。那伤寒的原来的那个药汤的煮法呢，是说要先煮葛根再煮其他的药，那我们现在也不用那么考究。当然伤寒论里面先煮什么药还是有它的意义在了，就是煮越先下锅的药，因为它煮的时间久，它的药性就会变得比较温吞，也就是先煮葛根的意思呢。首先是这样的，像有的时候麻黄剂你会麻黄先煮，那个麻黄先煮的理由是因为麻黄太猛了，你先煮久一点让它温吞一点。那葛根先煮的理由呢，比较是就是先让桂枝跟芍药把桂枝汤的事情做完，然后做完了邪气已经排得差不多了，那葛根最后再把水加上来，就它会有那个好像是这个模特儿走秀啊，就桂枝小姐出场，芍药小姐出场，然后到最后压轴葛根妈妈出场，这样子，就它这个有一个走秀的顺序啦，就会造成这个东西。这只是理论上知道一下就好了，实际操作我们如果只是喝这个汤不必那么考究啊，只是说需要知道的中医常识顺便带过一下。那这个呢，那喝下去还是就是说治感冒的药哈，到桂枝加葛根汤还是可以稍微盖一点东西，喝一点热粥发寒。那到了麻黄剂就不用了，因为麻黄本身就是非常强力的发寒药，不太需要别的东西帮它了。那桂枝加葛根汤，你说桂枝汤症加上后脑勺姜，那我就加个葛根，那我们知道了。那如果你不是感冒，你只是单纯的后脑勺姜呢，那其实这个汤也是可以用的，对不对？而且呢，葛根这个一旦进入葛根系的这个葛根系的方剂啊，比如说之后要讲的葛根清莲汤，其实就已经牵涉到这个中医说的所谓的逆流晚舟法啊，上次也有讲过的。这个逆流晚舟法就是说，你的这个水啊掉下去了，它把它拉回来。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像桂枝加葛根汤，你说还治什么？我随便说一个医案，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来给我当专病专方用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很容易尿床，然后这个中医生发现说，哎，这个很容易尿床的小孩，他常常说他后脑勺发僵，那你就知道这是葛根症，那你就可以用葛根把这个水加上来，然后他就不尿床了。但是这件事情是要有葛根症才能开。我不是在说桂枝加葛根汤可以治尿床，你懂吗？就是伤寒论是对症不对病啊。那但是呢，葛根其实也是有它的使用限度。如果你僵的不是后脑勺，而是整个背都僵，那是命门都没有火，那要从少阴治啊，那个不是从太阳治，就只是僵后脑勺的话。那同学有一个，我有看到同学有一个提问，但是说后脑勺就是后颈椎骨刺要怎么办？其实用了葛根哦，你颈部的肌肉会比较放松，会比较舒服。所以颈椎骨刺，我觉得基本的保养方也是桂枝加葛根汤啊。那如果有的人呢，常常驼个脖子打电脑啊，就是脖子很容易发酸，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有哈，那你就可以加一点，有一点补血，有一点活血的鸡血藤，加个八钱。然后呢，乳香没药都是那种通血路的药，你加一点。那你喝下去之后，哎，你的脖子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顺便治治电脑病。那如果你的脖子有一点骨刺的话，那加个三钱味灵仙，加个三钱补骨汁，那这样它骨刺也会比较好转。我现在不是在讲骨刺的专病专方，因为你知道药啊，其实是可以开到很猛的，就是你真的要我治骨刺的话，我会开到马钱子，就是那蛮毒的药啊。但是我会觉得那比较能够彻底的把它搞好一点。那这个。所以这个电脑病加味什么，就其实桂林健补骨汁平常也是补药，其实也无伤的。那如果你呢，这个后记得啊，葛根只管太阳经，就后脑勺啊。如果是这个地方，那是少阳经啊，那是柴胡剂啊，这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这个经络的位置不同的。那这个如果但是呢，如果你的后脑勺发僵呢，你发现吃了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啊，好像没有怎么好，那你就要留意一下你的肩膀什么这些地方有没有那种酸的，有一点阴阴的那种揪心的那种酸法。如果有的话哦， 就是你的这个地方的肌肉哈、啊，受了湿气，有一点风湿了。那那个风湿的湿气会挡住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药性。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你就去买这个科学中药的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麻杏薏甘汤。那在喝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吞个四瓢麻杏薏甘汤，顺便发一发风湿，那这样的疗效会比较好、哦、有的时候药性会被别的病挡住，所以知道一下。那么，那讲了桂枝加葛根汤呢，就要讲葛根芩连汤。这个葛根芩连汤的葛根真的可以开到很重啊，你开到 1.5 两也可以了啊，就是一碗的量。那黄连呢小一点。那这个葛根芩连汤我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有提过了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出去外面散步啊，黄昏的时候在河堤上面一阵凉风吹来，可是凉风如果照着后脑勺吹的话就是一阵阴风了啊。那结果呢，本来要经过后脑勺转上去的水气呢，不小心被这个凉风这样灌进来打断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忽然之间好像肚子有点怪怪的，然后就变成要跑厕所，然后拉出来的大便呢会有一点烫屁股的感觉。就是本来这个身体转上来的水气是要经过风池风府穴冷却了之后再用来灌溉你的全身，帮你全身灭火的，可是呢它还没有上来冷却就被打断了，所以那个热水就掉下来了。这个同学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啊，就人体哪里有这个功能，可是就是这个能量上面的身体，我们假设是这个东西能量上的身体发生这变化，肉体的身体就会跟着有这个变化。那么这个东西如果同学注意去感觉的话，一定会感觉得到，就是在餐厅吃饭然后吹冷气吹吹吹吹吹，然后啪一个肚子开始痛了。这其实有生之年大家很可能都会觉得，而且肚子痛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后脑勺好像有点怪怪的，就会觉得好像脖子好像突然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然后你，但是呢，桂枝加葛根汤啊，它的最主症是忽然之间莫名的拉肚子，而大便比较偏烫偏臭，这是最主症。那有些人会觉得后脑勺怪怪的。副症是什么呢？是喘而汗出。就是通常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这水气被打断的时候，你在拉肚子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坐在马桶上面的时候，一面拉一面，哎呦，怎么身上都湿掉了？就是一面拉一面一头汗。然后呢，你会觉得呼吸的时候觉得好像做完运动一样的那种呼吸，就喘而汗出是兼症，不是绝对有，看你受风的严不严重了啊。就有一次好像我就跟陈助教和郭秘书什么的临时有一笔小钱，然后三个人去卢思奎吃大餐哦，那结果就不小心被冷气吹到去跑厕所，就这个汤症。那如果在这个汤症的情况下，如果你吃了葛根芩连汤的话，那你就会感觉到，哎，好像后脑勺这边有一个什么暖气又接上来了，然后肚子就不拉了。而这个症状呢，如果你去拉肚子去看西医的话，西医通常会说什么急性肠胃炎之类的，对不对？那我会觉得这种病在西医就是绝症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一件事情，造成了肉体现象，你没有办法从肉体那个地方去医它的。这个是，所以这个方是它可贵的地方。那因为呢，整个水降热水塌下来了，所以你的肠胃一定是又热又湿，对不对？那清热的话，我们说上中下三焦是芩连部，对不对？上焦火比较是黄芩在清，中焦火比较是黄连在清，下焦火比较是黄部在清。那如果你要分出干湿的话，就是黄芩因为药性很清淡，不必论干湿，但是黄连是去火去火药去心火跟胃火的药里面药性很燥的这一边，那药性很湿的什么是石膏，就是胃火旺啊。如果你的舌苔是又黄又厚腻的，那这个时候黄厚腻的舌苔是湿的热，就用黄连。那如果胃火旺，你的舌苔是干裂的，但那是干的热，那就用生石膏啊，就是这个以胃火来说。那所以你说，如果以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这个人 忽然有一个比较急性胃炎或者浅表型胃炎，然后胃在那边发痛，但我这是热病啊，很多人的胃炎是寒病，李中堂症，那姑且不论。那就如果你是热性的胃炎，那如果你是舌头很干裂的，那你就要就是干热的胃炎，那你就要吃比较润的，比如说白虎汤来清胃火，或者竹叶石膏汤。那如果你的舌头是舌苔黄又腻的，这是湿的胃炎，那你就可以吃有黄连的什么半夏泻心汤之类的来清这个胃炎啊。就是这是一个开药，就是我随便讲讲，你们随便听听，这观念有了之后，以后随手开药会比较轻松啦。那黄连所谓的这个又寒又燥的药性，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西医成分研究来讲的话啊，就是它里面有这个含有所谓的小檗碱，黄檗的檗啊，小檗碱这个成分是一个很强的止泻的成分，所以呢吃了之后它肚子会比较不拉，所以这个比较肚子呢比较凉下来比较不拉。然后葛根是半斤，桂枝加葛根汤，葛根只有四两，对不对？这边是半斤，那你半斤你可以想成四两加四两，因为这个水是整个水像瀑布一样这样倒灌下来了，不是倒灌，正灌哈，就是转上去才叫逆运河车，那才是倒的头。那所以呢，你要四两葛根把底下的水嗲起来，然后再四两葛根把中间的水嗲上去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剂啊。那其实我在讲中药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讲有效成分，因为我觉得中药的药性其实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在不是化学的层面，而是物理的层面。你知道什么叫物理的层面？就是像中药的药这个字，对不对？就是草字头一个音乐的乐，就音乐的乐就是木头上面一个三个鼓的形状，打鼓的鼓的形状。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多东西的药性进到身体里面，你感觉你的身体在接受的其实是一种类似波动的东西，并不是化学成分。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就是你就是什么什么，我跟你讲，学中药啊，尽量不要说沉迷在那个什么实验室里面说啊，这中药什么什么成分的那种报告里面，因为那种报告通常会把你的想法弄偏掉。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不关乎成分，而只是一个振动波的这种中药啊，好比说我们不要说中药，像我们今天呢一打开电视就常会看到一个广告说灵芝的好坏决定在多糖体，对不对？那多糖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人体能够吸收的糖是单糖嘛，对不对？多糖体就是一种糖，它复杂到人体根本没办法消化，所以这个多糖体它基本上是不能够被吸收的糖。可它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糖的分子啊，撞击到你的肠胃的这个肠胃壁的时候，它会敲出一个声音，而那个声音会让人的免疫机能提升，就是靠着分子撞击来让免疫机能提升，而没有有效成分，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伤寒论，发高烧你用几两的生石膏煮下去，然后那个烧就出一身汗，然后烧就退了，这非常的有效，白虎汤的最主要的结构。可是呢奇怪的就是生石膏你煮水化验来化验去好像也没什么成分溶在水里啊，那个水喝下去它就算有一点什么成分好了，灰尘渣好了，那个成分下去到出来也没有成分会被人体吸收啊。就是说它到底人体吃到了什么？就是吃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吃到了一个讯息。但也有人会说，说不定是因为这个石膏啊有离子交换，就是不是在吃分子，是在交换离子啊，随便你讲了啊，这我也不懂。但是中医的世界，它的的确确是在一个非常暧昧的形而上的世界在运作的东西啊。这个就像好像今年年初嘛，尹莹得了一个什么大感冒，那丁乙璇呢趁机挥洒他的伤寒论啊，从太阳篇一直吃到厥阴篇的，吃不好是不是？太阳篇吃到少阴篇是吧？那个一直转着汤追来追去都医不好啊。然后呢后来他已经不知道医成什么东西了，然后呢我就听丁乙璇在电话里面跟我讲啊，就 就是说他说你这个病怎么样，我就听了觉得好像是上热下寒，那我就说这姑且当温病医，我就说我就开了一个乌梅白糖汤啊，就是几颗乌梅然后加一碗黄砂糖煮一煮喝掉，然后莹莹喝了之后就好了。然后之后他就问我说这个到底有什么，这个汤到底有什么了不得好啊，我说啊其实啊当然这个方子乌梅能够调和阴阳什么的，把那种分叉的那个寒热混结合在一起，它是有药性是没有错，但是我总觉得啊是我在跟丁以璇解释这个方的时候解释的十分之热心啊，把他唬到觉得这个方很有效，然后呢他拿了这个丁以璇被我唬到就是被我催眠了，然后煮了这个汤之后他也把那个乌梅催眠了，把乌梅喝进莹莹身体也把莹莹的身体催眠了，然后病就好了。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开药啊，因为我们中医一直有一个很讨厌的测不准原理，就是大略的情况来讲伤寒论的方式有这个症吃这个药会好，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呢常常是一模一样的方一模一样的药，这个中医开没有吃好，另外一个中医开有吃好，就是说我会觉得可能是不同的中医他在开这个方的时候他的思路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开出来的方组成的药里面的讯息不一样，就这是非常的不科学的一种科学。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之所以教伤寒论，我常常会说我们要回到那个古方派里面的逻辑来看这个药，是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学中医的人他们学的本草学是后代的本草学，那个后代的本草学那个药性其实跟伤寒论里面用的药性是不同的向度的药性啊，所以大约是这样。那你这个葛根芩连汤呢啊，能够把这个湿热之气加上来发散掉，顺便感冒也好，因为它的确也是一种感冒，因为有邪气从后脑勺灌进来。那么这个方子呢有什么好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的应用方面啊，这个方子你觉得吃什么很好？吃把它当解酒药非常有效，因为酒吃进来，烈酒是湿热的东西，啤酒不算啊，啤酒是湿冷的东西，像五茱萸汤，那烈酒进来这个湿热的东西进来，对不对？你用葛啊，它就能够把黄芩黄连在里面清那个湿热，那还有多余的这个湿热之气，葛就把它加出来散掉，所以你喝酒之前吃一吃呢就比较不容易醉，喝酒之后吃一吃比较不容易宿醉，买一罐科学中药吃个两瓢根就好，两公克就可以。那你如果让它加强疗效的话呢，你可以去你家附近的那个健康食品店或者是好的超级市场问他有没有卖红豆粉，因为红豆也是去血里面的湿热的药啊。那如果你能够两克葛根芩连汤加两克的红豆粉包一小包，那你偶尔有应酬的时候你就会很轻松很多，就是用这个药来挡酒啊，会很舒服。哎，对对，红豆汤的红豆，普通的红豆，可以可以可以，植物调理剂可以。那这个接下来啊，对不起啊，今天要晚下课了，很对不起的啊，我废话讲多了。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方子啊是一个日本人的方，这个方子呢也是日本人的方，因为有同学问说那个有同学提单子是问说头上长那个头疮要怎么办，那头疮的特效药就是这个葛根红花汤。其实我们如果回到葛根芩连汤的话哦，这个黄芩黄连的药性啊，其实黄连是葛根有点转不动啊，但是黄芩的话葛根一定转得动，就它会把葛根在转上来的时候会把这些寒药的药性拉一部分上来，那拉上来之后能够怎么样呢？其实拉上来以后沿着膀胱经的水气这样下来，你整个头面的各种发炎其实都会有效，就葛根芩连这个结构啊，比如说眼睛发炎可以治，用什么鼻子发炎可以用，就是头面的发炎用这一招很行。那佩佩先不要急着用哈，因为这个有些人他的那个头面发炎是阴阳分裂，是厥阴病啊，那这个没有用。但是这种偶尔一次的，这个头面发炎很有用。那既然它有这个效果，那我们用葛根，因为是日本方，药剂量都比较小啊，用葛根这样转一下， 把这些中间的东西阳性带上来转到头上有没有可能？有。那像红花是活血，我写穿红花是因为藏红花太贵了啊，就是为了一个小孩烂头，你穿下藏红花你会不甘心，你知道，做人要无怨无悔，对他太好你会怨。这个，所以呢，写便宜的穿红花啊，这样子。那这个大黄是打通血跟清热很有用，反正就加，我不要解释了，反正就是。喝在一起呢，治那个头上长烂疮很有用啊。丁乙璇主教用过一次，他从前用那个海伦仙度丝洗头啊。那海伦仙度丝是把那头皮屑粘在头上一种药，那你不掉头皮屑，头皮就粘住了嘛。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是一种粘着剂啊，不是一个清洗剂。他就说，那从此就不用了。那不用之后，那已经粘住了头皮屑，就大块大块的脱落，然后整个头就烂掉了。那个就烂长头，他就喝吃这个吃好的。其实这个方的小八卦就是，当初创造葛根红花汤的人哈，其实他创这个方是用栀子在治，这个方本来创出来是用来治酒糟鼻的，因为栀子可以清上焦淤热。可是呢，临床证明治酒糟鼻没什么了不起的疗效，治头疮效果非常好。B 这个方呢，是如果你治头疮用葛根红花汤呢，觉得效果还不够强，你可以把这个方挂进去，反正重复的药就取多的那个就好了啊，取哪边剂量多你就取那个，对不对？再把这个药挂进去，这个是日本人的民间的验方，叫治头疮一方日本经验方，里面有一些驱风的药，就加进去的话，效果可以提升。那结果呢，我觉得日本人创方都创得很歪啊，就治头疮一方呢，它是为了治头疮而发明的，结果临床证明是治异位性皮肤炎比较有效。就是如果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啊，你就这个方子每天煮一帖喝喝看，这个方治异位性皮肤炎不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方，但是很方便的方。那异位性皮肤炎呢，如果吃这个方子有效的话，要记得一件事，头一个月是先恶化，就是你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哈，如果你吃了方有效，这个方会逼着它把不干净的东西排出来，所以你会更痒更流东西出来，所以一定是先恶化。如果你吃了这个药头两个礼拜没有先恶化，代表没效，不要吃了。可是如果你吃了这个药就觉得异位性皮肤炎发得很严重的话，那你就说有希望了，就过完一个月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会开始好转，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方。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就姑且说一下。可是呢，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也是跟个性有关系的病。那个人啊，如果很有压力很焦虑很紧张，这个这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啊，那就是每天要好吗，好像身体每天都是火灾要搬冰箱那个状态。那这个情况下，人会得交感神经过度亢奋，会形成一个体质，我们中医的话叫做劳病体质，虚劳的劳啊，就是你累了嘛。那可是呢，有另外一种人呢是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人叫做疫病体质。那疫病体质哪里找？就是你们家小孩，你问他专长吃饭睡觉打电动啊，以及跟父母要钱，通常这种人就是疫病体质，就他太容易逃避压力跟责任了啊，就是那疫病体质的人容易得异位性皮肤炎，就他的免疫，就是劳病是免疫机能低落，疫病是免疫机能过敏。所以呢，如果你家有小孩得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呢，记得要治好他的病，就不能宠他。就他跟你伸手要钱买东西的时候，你就说：“那边有一家 7-Eleven， 你去报名去打工哈，自己赚钱自己买。”就是不能再宠了。就是小孩子，就疫病体质的小孩，如果一直被宠，他就一直维持在疫病的状态，他的异位性皮肤炎就不容易好啊。需要给他一点逆境跟困境来调节他的神经啊，这是治疗这个病的小诀窍。那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哈是。有同学问到那个牛皮癣，那牛皮癣不是很好医的病，就是它的医术需求量蛮高的，我以后多教了很多方才好跟你谈这件事情。所以牛皮癣我们今天不讲啊，有类似但是好像更硬更厚一点。那因为那个肝癣的那个方 的那个路数哦，就是有牵涉到虚劳跟少阴，就是现在讲。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已经养得受不了的话，我先给你一个东西顶着先呐、啊，好、哦，这不是根治你哦，这东西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叫做脱皮膏，就你把这些药加那个药局打成粉哦。哎，但是我上次有人去生源药局买啊，其实这些药到生源药局，药到生源才买得起啦。可是生源跟他讲说没有斑毛跟枪狼，哎，尹莹上次去买不是就有吗？是不是？好像就是熟人买就有，不熟人买就没有了啊。那但是呢，但是没有这两味药也没不太有关系啦，因为主要的治牛皮癣主要力道在马齿苋、鸡内金跟苦参这边。所以这些药呢，你买250克的凡士林啊、哦，把它融化，把这些药粉丢进去，然后小火把它炸到药粉都黑掉，变成焦炭，然后把那个药汁啊、哦，用那个小筛网滤出来，然后它就会凝结成一个有一点咖啡色的膏。那你如果长癣或者长香港脚的地方，你涂了之后，它就会很快的不痒，然后那层皮第二天就整个脱下来，就是不能根治。但是你现在用这个先顶着，好不好？你有长癣哪里痒或者怎么样，你就自己做一罐。 鸡也可以用 吗？不行，鸡眼要剪得很薄之后，然后去买蜈蚣打成的粉，然后用碧琪切片贴上去，然后连贴半个月一到一个月。好，那这个白芝加破杏汤啊，那这个白芝加破杏汤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张仲景说喘加做桂枝汤加厚破杏子比较好。什么叫喘加？很会画画的人叫画家，很会喘的人叫喘家。就是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家里头就有这种人，他每次感冒一定会咳嗽。你有没有这种人？你们家有没有这种人？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他每次感冒到后来都恶化成咳嗽，那你就在他恶化前先压住他那个咳嗽，不要让他发作。所以就是感冒很容易发气喘的，感冒很容易咳嗽的，那你在他开始咳之前，你桂枝汤里面就先加好厚朴跟杏仁这两味药。那么厚朴啊，就是张仲景在处理肠道的时候，这个剂量来讲的话，你那个厚朴跟杏仁就叫药房称跟桂枝一样重就可以了，不太考究啊，反正只是外挂的药而已。那这个厚朴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常常跟另外一个药物枳实有关系，就是你的肠道要通哈、啊，常常比如说大承气汤里面，就是要通大便的那个大承气汤啊，就同时有厚朴跟枳实。可是呢，枳实是那种像小橘子一样的东西啊，就枳实吃下去之后，它的药性是这样子掉下去的，就是好像把肠道里面的东西这样往下打，而厚朴。枳实是一个很喜欢落地的果实嘛啊，我们中国人说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枳了，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果实是一种啊，就算到它不适合生长的地方，还是要落地，还是要生长，一个非常喜欢落地的东西。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的大便就落地了啊，就是当然顺产你要用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把小孩子打下来，就是这样子很喜欢落地的植物，你爱落地，那我就吃了让你落地。那。厚朴这个药呢，它是一种树，可是这个树长得有点丑样，就是一般的树呢，枝干是细细的，很优雅。厚朴这个树是一个肥树，就是没有长多高，横向发展就很多，所以这个树的树皮呢，就会让你的肠道横的打开。所以枳实走直，厚朴走横，这是基本的方剂学的那个药的方向性。所以张仲景的方里面，比如说张仲景方里面柴胡跟麻黄是不相逢的，为什么？因为柴胡是平行皮表底下在走的，麻黄是垂直皮表开出去的，那这两个药是会打架的。当然我们先开方其实合方是很常有的事啊，没什么了不起。那么跟柴胡一起开的一定是枳实，跟麻黄一起开的一定是厚朴，就是厚朴跟麻黄同方向，枳实跟柴胡同方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药上面的逻辑存在。那么 那如果后破是治肠胃的话呢，后破的主治是大腹胀满。就是有同学提单子说，如果我的肚子肥要怎么医，其实肚子胀是后破比较有用，那胃胀只是比较有用，当然还有几个调节，内脏下垂是只是有用，以后再教啊，以后会另外教到。那这个所以呢，你的肺哈、啊、会喘，就代表那个肺好像很容易缩起来，就是主观感觉是很容易缩起来的感觉嘛。那你如果用了杏仁，那杏仁这个药，我麻黄汤再细讲，我们现在姑且说杏仁在这里的药效是把气平静下来，就是人咳嗽都有一股气上冲的感觉嘛。那杏仁下去了，它就能够把气压平，然后后破呢把肺推开，然后肺就会比较松一点，就比较不要发咳发喘。好，所以容易咳嗽的人，你一开桂枝汤你就先把后破杏仁挂进去。好，那这是一个加减法。那接下来呢是桂枝去芍药汤。这个桂枝去芍药汤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呀正经的书里头是写说，一个人本来是桂枝汤症，可是呢遇到一个庸医给他喝了一碗泻药，然后肚子一拉呢，人的元气就垮掉了，然后整个桂枝汤症就内陷了。那陷进来之后呢，本来这个正邪相抗战的这个战场应该是人的这个表面这一圈，可是他内陷呢变成掉到这里来了，于是这个病人就多了一个胸口发闷的感觉。那这感觉呢，我们今天的人感冒呢其实蛮容易有的，就是古时候是庸医啊给你误用了泻下的药，害你元气下陷，对不对？那今天呢是傻人啊，感冒还要去喝果汁啦，然后呢就元气下陷，然后就闷到胸口来了。那在张仲景的药物逻辑里面呢，桂枝是外开的，对不对？芍药是内收的。那么已经下陷了，变成有胸口发闷的感觉了，那你就把芍药拿掉，那这个桂枝汤就解除封印，这桂枝外开的力道就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药物的加减。像芍药这个往里面拉的力道啊，你在桂枝这一边是看不出来的。你有机会啊，如果等到以后我们讲到那个芍药甘草汤或者是黄芩汤之类的方剂，就是桂枝汤结构里面呢没有桂枝有芍药的那些方，那你就会知道那个药吃下去以后，整个方剂的那个感觉就啪一个往里面陷进去，就芍药往里面抓那个力道是非常大的。你一旦把芍药拿掉之后，可以给桂枝非常大的自由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用药的逻辑。那么桂枝去芍药汤呢，如果你觉得胸闷的时候又觉得身体冷冷的话，那你就再加附子。那张仲景是说附子是加一枚啊，那汉代的一枚附子这么大一坨，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的三两，也就是用的跟桂枝的重量是一样多的啊。可是呢说到这个加附子是加泡附子啊，说到这个附子呢，我还是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各位同学啊，如果我现在一直不下课，你们撑得住吗？还可以啊，那反正快完了嘛，啊，快完了。那这个各位同学，如果是要用附子的话，我还是希望同学能够在自己在家里面囤一些标准品质的附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用附子啊，经方《伤寒论》里面用附子啊，不要说《伤寒杂病论》，一般经方用附子的话，有分生附子跟泡附子，就是生附子烤熟烤干了叫泡附子这样子。那么生附子的功用呢，是破泻阴实，然后呢，熟泡附子的功用是补阳气的虚，就是生泻熟补嘛。就是生附子破阴实，那熟附子补阳虚啊，一个补阳一个破阴。那么可是问题来了，就是附子这个药，这一味药啊，是非常非常难搞的一味药， 就是它在采收之后，如果不立刻处理，它马上就坏掉，就它是一个超级不稳定的药材。那么如果是最远古的中国的话，可能你是采收之后就马上像日本人烘柴鱼干那个样子，立刻就把它烘干烘熟，那这样子是可以保存的。可是后来呢，四川重父子那个地方的农民啊，就开始发明了一些比较偷工的方法。那那个偷工的方法就是，父子一收采，就把那个地方的那个盐卤里面的那个很咸很咸的盐卤水，马上把父子腌起来。那所以我前些年我们买得到的生父子，上面都是非常重，然后表面都是一层盐渣子，就是盐腌生父子。那等到，那因为这样子腌住了之后，它就不会坏了嘛，就可以保存了。那等到要做泡父子的时候呢，再把这个盐腌生父子切薄片，泡水把那个咸味泡掉，然后再烘熟做成泡父子，就是让你的工作的那个流程可以缓一缓。但是呢，盐腌生父子泡了水，它泡到不咸。我请问你哦，一条咸鱼要泡到什么情况才会吃起来都不咸？ 泡很久。 泡很久，对。所以呢，根据中国大陆那边的实验室研究是，这样子做出来的熟父子、泡父子啊，它的里面的不管是什么成分好了啦，成分浓度是原来的生父子的 13.5 分之一，就是药性被除以13倍了。所以呢，我从前，如果是从前的时代，就是我过去几年，如果我开药开到父子，对不对？我这一方如果照张仲景的方剂，对不对？应该是开三钱父子的，我一开就二两就下去了，你知道？因为那个泡过盐腌过，其实盐那个盐卤水很寒，也会把父子的热性抵掉一点，就是打折又打直打杂打到那种什么跳超级大楼跳楼大拍卖的父子，但是我一开都是开八倍，你知道，就是都开张仲景说的剂量的八倍。可是我现在不敢这样开了，因为最近这两年中国大陆那边研发了新的生产流程，就是生父子一采收马上就送进真空烘干，现在就可以保存了。所以我如果现在还开八倍的话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就是开让你七孔流血了。所以那也就是我今天如果去药房，我今天去药房买到的泡附子，我不知道它就是十三分之一药性的泡附子，还是我，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没办法分辨，就因为现在那个制药正在转型期。所以我会建议同学在家里面，就是到生源药局之类的那种有卖真空烘干生父子的药局，你就去买它的真空烘干生父子。但是你要开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生父子哦，如果你需要用的是泡父子的话，你先空锅煮一锅滚水，把生父子丢进去滚45分钟到一个钟头，然后再关火，然后再下其他的药再煮，就是滚过45分钟再关过一次火的生父子，药性就变成泡父子了。那当你要更考究的话，你可以先把它泡湿，然后裹上铝箔包放到烤箱里面烤啊，但是不用那么麻烦啦，反正就是先滚它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然后再关火，再加其他药，就是泡附子的药性。好，其实都可以，但是滚的时间要有，就比如说《伤寒论》里面讲说这个药什么七碗水煮三碗水，对不对？那你可能你这个药你附子丢下去，你先十碗水煮到七碗水，对不对？然后你再关火，再放其他药再煮，这样子啊，尽量让附子的碎片在里面游泳，就是单是水煮附子，把它先煮到变泡附子，然后再这样子。因为唯有如此，我现在才能够精准的用附子，不然的话我外面买泡附子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而且你知道，从前开八倍也不是很好。你知道，开八倍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人不是父子中毒，是盐卤中毒。那今天呢，我跟你讲，因为父子很硬啊。那我今天有叫助教，就是我这次上次有雇佣那个张启轩当助教的助教。就我家里面其实生父子是有囤货的，而且我囤的时候是叫那个生源药局哦，就是他们叫苦连天，全部把它捶碎，这样比较好用。那捶碎的话，那时候那我因为我家里面囤太多了，而且囤到我 今年我就我上礼拜发现有一点开始发霉了，我吓到，就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让它霉掉？所以就赶快叫这个可怜的小助教把所有霉的地方挑掉吧，没有霉的地方莹莹会吃掉。那没有霉的部分呢，就这样子，差不多四两包一包。那这个待会儿下课的时候，你可以跟助教就150一包就买，因为要开金方，你父子一定要自己囤货，半夏一定要自己囤生半夏，不然你开药没有准度可言。啊，就是半夏以后讲到的时候，同学可能再叫助教去帮你们统一囤货这样子。那这个一包150，因为我这是好像是去年好像一次买100多斤的时候的批发价嘛，所以你这样子买的话，应该会比外面店里面卖的便宜很多，而且是帮你锤好的，啊，已经锤碎了。那这要怎么保存呢？我跟你讲，这些药材的保存呢，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干燥。那么那个防潮箱不够用，你要买乐扣盒，就是你知道那个可以完全密封的乐扣盒，那正牌的太贵了，你可以去买那个杂牌的，就是润发牌、家乐福牌跟顶好牌嘛，对不对？就他们每一个大卖场都有他们卖他自己摆的牌子的乐扣盒，那还能够密封就好了嘛。那你就买那个大润发或者家乐福那个6公升那个很大的那种乐扣盒，然后药材呢不用完全封口丢进去，然后你去撕一包这个石灰干燥剂，那就给它抽到很干很干，那这样子药材就可以放很久都不会坏。那石灰干燥剂的话是那个在那个台北有一条街很多照相馆的那个叫什么街啊？对对，那条街上，那它好像是就强力干燥剂是有7包100块嘛。然后所以你们热扣盒自己买，启轩啊，待会下课你给同学登记一下要买几包干燥剂，你帮同学统一批了吧，好不好？多少钱我垫给你啊，好不好？就帮同学买干燥剂，因为你如果买了这药回去，你就要有干燥剂跟乐扣盒才能保存它。好，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好好保存，有一点开始发霉了，所以我觉得很后悔，那就赶快卖给你们帮我好好保存啊。但这个药实在是太宝贵了，这个浪费掉的话，就我觉得会被雷劈哦。要去退付。一枚，我就说一枚就算汉代的3两，不是啊，比如说你汉代3两，你桂枝汤，你如果桂枝开3钱，你这就称3钱啊，是的，好吗？买父子送这个，好，随你去搞吧，你们助教是啊， 有那个换算的表 啊，好好好， 它这个是封大 枚 存，对，然后上面 封大枚，所以用这样子的，就是你用这真空抽干的附子，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张仲景说用一枚，你就以汉代的3两来算，这样就很好换算。但是外面买的附子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太乱了，就开少了没效，开多了喷血，对不对？就有点麻烦。那附子这个药呢，是一个八卦很多的药，就是中国人历史上面记载啊，都是觉得说附子这味药在制作的过程里面，除了它本身容易坏之外啊，它都会有莫名其妙的意外让它那个药做不出来。比如说你腌了一缸附子，刚好你们家小孩经过把它踢翻了，什么你们家小狗经过尿尿把它弄坏了，反正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意外状况会发生。所以中国那些搞附子的农家啊，渐渐也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附子这个药啊，真是一味天地不容的药，就是你要让它炮制完成哦，另外一个世界的邪灵群是集体来攻击的，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全部都会阻止你弄这味药，所以相对来讲它就破魔的药性非常好的一味药。那如果你要用中医的身体观来讲的话，就是魔要来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哦，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进来。那你吃了附子命门火旺了，这个肺上的水气够了，那人家魔要来操纵你，要来作弄你，就比较不容易啊，就是父子是命门之火，这个守邪之神啊，保守你不受邪恶东西伤害的这个神，所以就是以泡父子来讲，就是补肾阳，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啊。那么，所以以后如果讲到一些什么治疗癌症的方的话，什么麻黄啊、父子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桂枝去芍药汤如果加了泡父子，只是治疗身体发冷，那么比较在临床上常用的是桂枝加附子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再加 跟桂枝一样重的这个三两重的泡附子。那当然有了附子啊，同学记得泡附子，其实生附子煮一个钟头也很安全了，就是有了附子的话，你一定要让那个汤滚超过一个钟头才安全。附子这个药是一个蛮有一些毒性的药，可是它的毒性会在滚的那个过程里面分解掉，这样子可以吗？啊，就是那这个附子其实是我觉得说起来啊，它实在是中药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你想想看，很多的药材啊，我们都是说天生的比较好，天然的比较好，比如说像是人参啦、黄芪啦、灵芝啦、茯苓啦，这些都是天生的药性远胜过这个人工种植的。可是附子却是一味啊，完全不能够用天生的天然附子的一种植物。哎，就是说全地球好像能够产出可以用的附子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诗仙李白的故乡四川的江油。那江油那个地方附子呢，是他们每年种附子啊，一定要到更高的山上去采种，然后从高山采到江油种。那江油种出来的附子种一年就要作废，第二年必须重新去采种，因为它种一年之后，那个附子啊，在比较低的地方生长，第二年之后药性就开始下滑了。而你直接在高山上采到的附子也没有药性，你一定要每年这样子搞才会有药性。所以这个附子啊，如果它一开始天然的那些附子都没有药性的话，这个药是谁发明来用它的？就是说，它好像是一个先有药方才去种这个药的一个植物。就是很怪。那么也不晓得这个中医的这个技术啊，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古文明啦啊。那像最近四川不是说出土什么三星堆，对不对？出土的什么古蜀国的文物，那个李白的蜀道难里面讲的嘛，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就是有一个曾经在那里存在过四万八千年的一个古代文明，那就说地球上其他的人类还在用石器的时代，那个文明就已经很高了。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是神秘程度等同于这个玛雅的这个外太空人雕刻，跟那个什么亚特兰提斯大陆跟印加的黄金城那种等级，墨西哥的水晶骷髅头那种东西，就是那样的东西。所以就中药，就是附子这种根本不出四川的药材，也不太可能是中原人发明的，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很让人觉得不可所解的存在。那呢，它这个药太不自然了啊，太人工了。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哈，它主治什么呢？主治漏汗不止。这个漏汗不止呢，是这样子。有些人他体质比较虚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桂枝汤，可能是用麻黄剂，用了麻黄剂之后他开始脱阳了。那个人呢，汗孔要能够关起来，还是需要皮肤表面有能量的。那你如果皮肤表面已经没有能量了，那汗孔就关不起来了，就一直汗就这样的噼啪流着一身，这样汗一直滴下来。那么这个漏汗不止的现象呢，你就要把这个补阳气的泡附子加在桂枝汤里面，然后喝下去。那桂枝汤从营开到胃这样走一圈，那附子这个阳气也跟你带着走一圈，然后就把这些漏破掉的这个臭氧层给它补起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桂枝加附子汤啊，因为这个人在很阳虚的时候，全身的水啊也会运转不动，所以呢，通常桂枝加附子汤的症状的人，他在漏汗的同时，他也会觉得肌肉有点僵紧啊，因为身体水不够了嘛。肌肉僵紧跟小便不利，就是小便尿不太出来或者尿得很少，这都可能是他的兼症。那么还有呢， 冷，因为汗孔都打开的时候人是会很怕冷的，对不对？所以怕冷而流大汗。那么桂枝加附子汤啊，如果是在刚感冒的时候使用的话呢，它是使用在桂枝汤跟麻黄汤的中间症。桂枝汤是脉浮缓有汗怕风，麻黄汤是脉浮紧无汗怕冷，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桂枝汤症，脉浮缓有汗，可是你怕冷怕得不得了，那本来怕冷是有寒气要用麻黄把它逼出来，可是你有汗代表你人虚到根本不能用麻黄，这个时候就要用桂枝加附子汤来治这个感冒，就是会怕冷的桂枝汤症，这样子。那通常得到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的感冒叫做小儿麻痹啊，就是小儿麻痹的那个感冒刚好是这个症型的，就是那个人发烧怕冷然后全身出大汗，那这时候你如果用桂枝加附子汤挡住的话，那个小儿麻痹就医好了，他就不用麻痹了啊。那么如果是我们日常之中用这个方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漏汗不止的人，就是平常大家去散个步，对不对？那有些人呢阳气比较不虚，散完一个步身上只是微微的衣服有点潮潮的，可是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啪啪啪啪 啪那个汗这样的滚落，那你就知道他是阳虚体质，要用桂枝加附子汤。可是呢同学我先分享，有些汤我们今天不讲，就是可是如果这个人是晚上睡着了之后去流汗的话，这个不叫自汗，这个叫盗汗，就汗偷偷的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流。那盗汗的话是桂枝龙母汤，那不一样。那还有人是少阳病的汗，就是有些人他是平常不流汗，可是他睡午觉的时候会睡得一身大汗，那那个是小柴胡汤啊，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先姑且这么说一下啊。那么所以桂枝加附子汤，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狂汗不止的人，那你就要记得长期吃啊，吃它个半个月一个月做调理。哎，请说。那个桂枝汤的很容易流汗是这个人他在这一天会有某一个时间没什么理由的是忽然一身汗，就是偶尔忽然一身汗，那是桂枝汤，那是营卫不调。可是呢动不动就平常一点动作人家都不流什么汗，他就已经狂汗不止了，那是阳虚。 像在冷气房人家觉得凉汗是 流汗，也会，但是不必说冷气哈，冷气房一般就是说大家在外面走一小圈别人不流汗了，他已经全身都湿了，这种用桂枝加附子汤就煮来吃。 不是分量 啊，就比如说你一天的剂量就可以桂枝开三钱，炒白芍三钱，炙甘草两钱，生姜三钱，红枣四颗，附子三钱，这样每天煮一碗喝就可以了。也不用急，因为补虚不要急，虚要慢慢补，就是你急了那个人身体也承受不了，所以这样就可以了。那张仲景那个开的比较重是因为急性，就是他是吃麻黄汤之类的发汗药发到脱阳了，所以那要赶快把阳气补起来，不然那个人会漏汗而死。就是这个本来哈，在古时候呢是吃错了麻黄剂才会漏汗不止脱阳的。可是啊今天的小孩子啊很糟糕，现在很多小孩子都在吸毒，那种已经在吸毒的人你只是吃个桂枝汤他也会给你脱阳给你漏汗不止，这很讨厌。所以既然开药你还要先问一下你玩不玩药啊。就是 他如果裤子吃太重有解的办法吗？ 不是，吃水果是人参吃太重吃饱解的方法。不是，附子的话啊，还是用蜂蜜跟生姜的效果比较好，就蜂蜜跟生姜煮一点蜂蜜水。但是我是说呀，最好不要吃错，好不好？就是附子你呢，要煮就彻底的给它煮滚滚的一个小时，而且你不要怕，就是说有的时候第一次吃附子的人呢，会麻。会嘴巴麻舌头麻身上麻麻到不能动， 但是呢，如果除非你是那种心脏很差的那种老人家，不然的话这样也麻不死你。所以但是吃一两次以后就会习惯了。你在说什么？哦，你们都很会被麻到对不对？现在已经习惯了。啊，现在读已经都是重负子的读一生了，对不对？读诗的读，读不死自己了。啊，但是主要就是煮酒，而且最好的状况是水能够多到那个父子在水里面游泳，就是那个水在滚动的时候父子也能够跟着翻动，那这样子就会很安全。那最后一滴滴啊，这个桂枝加竹附汤，这个是现在日本人啊说是临床报告治疗骨质疏松比较有效的方。那你就桂枝汤里面啊，如果你是开桂枝三钱芍药三钱大枣四枚这个比例的话，你就里面再加三钱白术，再加三钱附子，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古方，这是近代的方，也不是近代啊，日本人创的方。那这个桂枝加竹附汤啊，我觉得它治骨质疏松啊，有一点类似穴道刺激，就是这个竹附加在桂枝汤里面，它会有一点真武汤的结构出来，就是变成一个走太阳的真武汤。那走太阳区块的真武汤会怎么样呢？会疏通你背上那个足太阳膀胱经的那些穴道。那足太阳膀胱经的穴道里面啊，我是觉得如果你要补这个骨质疏松啊，你直接用穴道的灸疗法也是效果很好的。就是这个中医有所谓的这个八会穴啊，上次我教你们说补脑灸绝骨穴啊，那是八会穴之一，髓会绝骨，就是骨髓所有全身的骨髓你可以从绝骨补进去。那我今天要教一个骨会大主啊，木字旁一个雨的主。这个主就是一个机器的结构叫做主嘛啊，比如说中国人说什么这个人什么毒发机主对吧，这种说法。那这个大主在哪里呢？要取大主穴啊，你要先取桃道穴。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取背上的穴啊，你要先分出胸椎跟颈椎的差别。就是当你很用力的把脖子驼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有一块骨头不会跟着脖子一起驼下来，有点凸出来，有没有？那个不会跟着脖子一起驼下来那个骨头呢，就是你的胸椎的第一椎，那驼下来的是颈椎，这样子啊。那胸椎你摸到这个驼脖子的时候比较凸出来这个不会动的骨头呢，你沿着那个骨头摸下来一个凹处，就是那个叫第一椎嘛，上面的凹处叫第一椎上，下面的凹处叫第一椎下啊。那沿着这个胸椎的第一椎摸下来的这个第一个缝，那个缝叫做桃道穴。那桃道穴旁边外开你本人的两个手指头的宽度，就是这里这个脖子摸下来摸到胸椎第一个凹陷这个桃道处，你再外开两根你本人的两根手指头的宽度，那里摸到的穴道呢，这两个穴道叫做大主。那在中国人的这个观点里面认为说，人呢如果在背重东西的时候会很自然的好像把这个扁担移向这个位置，也就是你全身的骨头它的那个施力点还是怎么样是汇聚在这个地方的。那全身的骨头的气都凝聚在这两个点的话，那你用艾草灸啊去灸这个大主穴就可以补骨质。那么其实都不用灸很久，艾草条点燃了之后啊，就在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在上面挥一挥，因为你不是要把人烧伤嘛，对不对？有点距离的哈，这样子左边挥一挥右边挥一挥。然后如果你还想要再补强的话呢，还可以灸深柱穴啊，深柱也是很强的强壮穴。那深柱穴在第三椎下，就你那个从脖子那边抠下来，第一椎是桃道，外开是大柱，然后再抠一个 抠到第三椎下正中间，那你揪深住你的火，不要一个地方这样的猛揪啊，因为那个艾草的火还是有点微波炉效果，不要把脊髓烤熟了，就是动来动去就很安全啊，就是这三点揪嘛。那如果是揪深柱跟大柱啊，其实你自己好像也揪不到，对不对？但是各位在座的妈妈们呢，我说一件事，你们大家就会很喜欢帮人做这个揪了，就是你要小孩子长高吗？揪这个，就是小朋友你常常给他揪，三天两头给他揪会长高哦，这个穴道会刺激人的骨头的发育哦，所以就是代替转骨汤的一个灸法。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让骨质变好，你可以吃桂枝加竹附汤去顺你的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的气通了，人的骨头就会好起来。那你也可以配合灸疗啊，这样子来处理。那么我现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的恐怖，就是我这堂课就完全不下课的，已经讲足两个钟头了，今天其实可以一鞠躬下台了，但是我觉得好可惜哦，就我本来今天准备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什么就是还要教怎么灸膏肓啊，怎么灸足三里啊，还有更年期要怎么样医可以比外面中医医术好18倍啊，这样子这个是在家里面精算，就是比外面中医好18倍。就外面中医通常是开什么药，然后那药效给他3分，给他5分，那我们开这有80分，那除过来刚好18倍。我这个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是我最经常讲的一句话。我说啊，自学中医啊，你的医术一定要比外面的一般健保中医好18倍才行。为什么呢？不然你这兴趣维持不下去的。你想想看，你自己在家里面什么抓一帖这什么桂枝加附子汤，什么抓一帖什么是什么什么汤来煮，对不对？虽然张仲景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用的药材都不贵的，但是你这样子煮一个礼拜也要花掉他们900块。可是如果你给外面的中医健保中医看啊，那个15公克以下一天的那个科学中药是健保给付啊，你差不多50块的挂号费给他，你就一个礼拜药就拿到手了。那一边花你900块，一边花你50块，这不是差18倍吗？对不对？你如果医术没有比外面的健保中医好18倍的话，你怎么混呢？就你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不是这样吗？就如果你50块就可以给外面中医解决，你干嘛自己搞花900块？就神经病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人家什么，就外面中医啊，给你医了3个月都医不好的，你喝一碗药，2天就收工，这样的有好18倍，他这样觉得很安心，是不是？这是心理上面的必然。如果你没有学到这么好的话，你干嘛自己学中医嘛？是不是？让健保照顾我们就好了。那这个，所以呢，我想想看哦，更年期还是留到下礼拜吧，因为半个钟头是一定讲不完的。那我休息个5分钟，然后来讲要揪的这3个穴道好了。那个这样子啊，启轩跟小芳，你们照顾卖附子的那一摊，下课的时候那附子就一包150吧，哈，就卖给同学了，好不好？那同学，我觉得附子值得囤货啊，去买，这是我命令你们去买啊。那这个，因为你们不自己囤货，你根本没有办法开嘛，对不对？那另外有一个是不命令但是鼓励的，就是我叫丁以璇去那个杏林书店啊，跟他借了30包艾草条，那一包150块，这因为他们那个艾草条是我觉得同等价位里面的效果比较好的。所以就觉得，就说那如果你要跟定权啊，你就负责卖艾草条，那卖的钱还给人家书店老板去。然后呢，小芳跟启轩负责卖生附子，好不好？好，那这堂课就不抄黑板了，因为原来是更年期是要抄黑板的，灸穴不用抄了。好像都是150嘛，哈。 对啊，都是150。 哎呦，我老今年。等一下来说，等一下来说。是什么？